却活在虚拟天堂，就算被这世界欺压，不想做一只固执的鸭，和他一样。我也听见你的心脏，有只怪物摇摇欺诈，微笑而痛大，捍卫这份善良的怪诞。 我 会怎样抗击高墙啊， 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季军歌炎亚纶全新一批的同名主打《亲爱的怪物》。那全球榜榜单旅行呢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方面，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第四位是杨云晴的《不哭》，第五名呢是张碧晨的《不给予》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第六名，来自于张艺兴的这首《梦不落雨林》。 前方的尽头有梦在等着你，灌木丛中苏醒，我要不看到底发现自己。 I gotta follow my dreams， 也挡不住像大雨落这片森林。让音乐在这片阴影，寻找像天使般的无与伦比。谁能够证明了自己？努力过后真的梦不落雨林。谁思考对错是非，多少的目光就锁定 gold chain，心里衡量价位，破坏了在世界中心的飞。So crazy， 做一个传奇，造一片雨林。我要闯这片之力，寻找夏天的般的无语的隐蔽。 天华语歌曲排行榜，我们继续来看马来西亚九八八精彩声势排行榜。第七名呢是陈立农的《我是你的》，第八名是全世界陪我失眠，第九名呢是刚才我们听到小男孩乐团的《Never the Point》。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呢，很巧合的是呢，在前九名当中有三分之二的都和本周全球榜上榜歌重合，而其余的三分之一呢，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。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冠军歌，来自于张敬轩的《百年树木》，这是2008年烟花树下的这个。在这之后呢，张敬轩和伍卓贤、林若宁和 Mike Crew 再次合作，也印证了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的这句话。 故事海中几十年，已没太多需要挂牵针，用最奢侈的怀念，好好给你实践，这是我无止青春的极限。跟你没发展，情路越行越远，几多对象相爱和情变，沧桑你万次，你唇上香烟。在最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错爱，若有无奈，只有用新的爱情来做替代。若看不开，只不过从此没有这么紧张。一段爱未曾捉紧你，那样放开。面对我们成长必经斗幸福竞赛，15年后你实现的美好将来，能淡化我悲哀，在人海再遇说一些大概。你要走我要追车，彼此生存路线各有月台。能否用你今天的微笑，抱影一次合照镜，令到回忆都给污染了，真相被揭晓，原来是唯独我此刻带着苦笑来凭吊。这一层玩笑，漂亮的足照，在最灿烂时光 伤心的定义，放弃了，太相信直觉，太讨厌细节。我爱站在门口，不知所以，看着四周，亲手挑的摆设，床头上面有我，便利贴布满我的字。其余杂物行装，我会带走。不敢假设你会为我哭一次，无情就像你说即刻走，为何在意？随时都可以走，挥挥手，哭个够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这一刻突然活得通透，都决定了，我为何要战斗？谁人都可以走，不挥手。明天可以美丽也可哀愁，那痴心活埋行李箱里，不用翻了，什么都不会有。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第15名新歌上榜，来自于 JW 王浩尔的新歌《挥挥手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，同样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进榜新歌，排名第18位，来自于 Hannah 橘子乔的《但愿人长久》。这是翻唱自卢冠廷的老歌，也作为电视剧《跳跃生命线》的插曲，在1989年张国荣推出歌坛前的 Salute 专辑当中呢，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《但愿人长久》。 这夜阑静处，独看天涯星。每夜繁星不变，每夜长照耀。但愿人没变。愿此生长久，每夜如星闪照，每夜常在。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。星闪照，漆黑漫长夜，但愿人没变，愿此生长久，每夜如星闪照，每夜常在。愿此生。

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临近年末，不少上班族开始着手清零年假，拼假游再现火爆景象。目前游客大多选择在年底和元旦假期拼假，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，一部分人选择去南方避寒，一部分来北方赏雪滑冰泡温泉。其中黑龙江哈尔滨、吉林长白山、吉林北大湖等地依然是今年冰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。此外，由于淡季旅游价格下调，内蒙古呼伦贝尔、新疆阿勒泰等地也借助优质的冰雪旅游资源，推出不少精彩冰雪活动吸引游客。从客源地来看，北上广深、南京、天津、成都、杭州等地年底拼假出游热情最高。同时，年底拼假出游两人同游订单量最多，情侣档、夫妻档为主力军，其次是三人同游或多人同游。在出境游方面，年底购物季和极光游成为不少游客年末拼假出游的关键词。其中，由于泰国近期实行了免落地签证费和开启电子落地签的相关政策，曼谷、清迈、普吉岛等地吸引众多游客前往。当下也正是去北极地区看极光的最佳时节，芬兰、挪威、冰岛等北极地区国家备受80后和90后游客的喜爱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10:33:02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上个时段呢，我们在榜单旅行当中呢，看过了马来西亚988精彩盛世排行榜和香港电台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榜上歌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时段呢，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北京方面的中歌榜。首先我们听到的，没错，非常熟悉的前奏，这首歌呢继续在上榜时间方面的领跑榜单，以12周的榜龄继续成为中国榜的恒星歌。我们来听许巍的这首《我的爱》。 命运伴着时间，有沉寂也有着精彩，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，回忆里藏进尘埃，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，你回头他都在。鲜花盛开在风里，远山映在蓝天里，观沧海乌云破开，今宵你 许巍的《我的爱》在我们全球榜上积累了五周榜龄，却已经上下榜单四次了。而在中歌榜上呢，则是保持一贯的长情，以12周的榜龄继续成为中歌榜的恒星歌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新歌上榜最好成绩的黑马歌，属于演员出身，偶尔小有跨界，在音乐上呢，有一次次的带给大家惊喜。任素汐的这首歌叫做《胡广生》，这是他主演的电影《无名之辈》的推广曲。 一个屋里黑团团，高高的压压里，两个魂喘着粗气，眼馋自己。你认得我吗？跟我说那么多句，你要的尊严我熟悉。桥上走的那一句，我没到你别起晕，你就把头转过去，莫给我消息。我欠你嗓子满，我嗓子都不欠你的。你问我真理没真理，走走停停不如定定，凄凄切切说句谢谢。 哪怕是一句晚安，也高兴。